二回的讲义哈，第二回是我们七回讲义里面倒数第二份包的哈，所以上这一回大家会觉得讲义比较轻松，哦，但是内容是比较不轻松啊，因为内容有涉及到安全担心同一性。好，我们今天应该会讲到一点点第二回的内容，然后呢，请各位再翻开，我们今天有发一份补充资料，好，我们这份补充资料原本是要在那个。就是证据好，还有检察官的举证责任的部分还要再讲一遍。好，那但是呢，因为上周就有同学提到了，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上个礼拜九的一年第四次刑民会议还有诉讼法第六条是有相关的。好，那这一份实务见解是我们有个补充资料 B1， 今天夹在第二位里面，你们应该都有拿到这一份。好，如果没有的话要赶快去跟班导拿。然后这份资料呢是在今年的1月17号的一个司法院公告的一个刑庭会议决议哈，我上次有跟各位同学报告过哈，所谓的刑庭会议决议，它指的是说，今天我们哦，在很多不错的判决里面，哈，不错的判决里面，我们会找出哈，就是写的比较好的，然后把它变成判例。那判例是要由最高法院来选编，那同样的，他要怎么样去把它选编为是不错的判例哈？他必须要透过一个决议表示，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刑庭会议决议，它除了哈，它可以解决提案问题，它还可以选编判例。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只要是有关刑庭会议决议的内容，你们都要看哈。这只是课程结束以后，好，那只要是同学还有在上总复习班的话，原上这些资料我们都还会再做说明。好，所以请你们看，我们就是直接先看这个补充资料，因为看完后你就可以收起来。好，这个101年的那个。第二次的刑庭会议决议哈，这是最高法院的哈，能够做决议一定是走最高法院，所以你们不用找地院，也不用找高院，他们都没有。好，然后那你们来看第一页第一项提议，他说哈，刑诉法163条第二项，但是说，但对于公平正义维护对被告利益有重大关系之事项，法院应依职权调查证据。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上礼拜讲那个证据调查的原则，是以当事人申请为主。然后是以法院职权发动为辅。所以当事人申请为主的条文呢，在163条的第一项，对不对？就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证据。然后呢，163条第二项讲的是法院职权调查的辅助角色。163条第二项有分本文跟但书。本文他说呢，好，法院得依职权调查证据。虽然说应跟得，我们在念书的过程之中，不必然的说应一定要得，就是可要可不要。虽然说这个并没有代表必然关系，可是在这个部分里面，他的得真的只是说法院可查可不查，就是看法院。那但是呢，我们在但书的部分也有应哦。他说什么情况法院应依职权调查证据？这个应就代表一定要。哎，没有做，那就是代表有应调查证据未予调查之违法。如果说有应调查证据未予调查之违法的话，你们可以看379条第十款，判决单位违法令的事由，他有跟你讲说，你证据漏查了，应该查而没有查的话，这时候有可能会构成判决单位违法令。这除了可以上，当然上诉第三审，还可以提起非常上诉。依照各位你们在学过刑诉法经验，能够提非常上诉，可见这个违误的理由算是蛮严重的了。好，那什么情况叫做应依职权调查证据？有第一个，为了公平正义的维护。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要有为被告利益有重大关系之事项。这个在我们刑法163条的第二项但书就告诉我们有这个内容。好，那什么叫做公平正义的维护？什么叫公平正义的维护？这个就是我们101年的第二次刑庭会议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公平正义的维护。因为哈，林玉晓老师在课本上有讲到说什么叫公平正义。哪有刑事案件跟公平正义无关？你知道光想都嘛有关。那如果光想都跟公平正义有关的话，照理讲，我们的本文应该是原则嘛。我们一般来讲，本文则是原则，但书则是例外。但是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例外好像无限扩大？对啊，有可能啊。刑事案件什么案子跟公平正义无关？你告诉我啊，应该是都有吧。如果没有的话，那干嘛用刑事案件？所以刑事案件应该多少都跟公平正义有关。那感觉这个例外又过于扩大，例外多于原则。就会变成是说，我们原本是说哈，为什么我们叫改良式的当事人进行？像我们的证据申请调查是以当事人申请为主。如果你这个法院职权调查为辅的例外又过于扩大，那就变成是说，等于是法院职权调查为主喽。所以在101年的第二次刑庭会议，哎，如果有不晓得现在在讲什么地方的同学，因为刚才还有朋友陆续进来，我们今天现在在讲的是这个今天发的补充讲义 B1。好，然后呢，要补充的内容呢？是在我们的课本第49页 五十页这个就正确调查原则的内容，就是我们上次不在讲原则，然后不是有讲到91年第四次刑庭会议，然后不是有速成法第6条，那当然还有一个有写到跟我们刑法直接有相关，但是实在是有写跟没写没有什么差的161条。好，他讲假官举证责任嘛，好，好，然后呢，那我们今天就说针对这几个实务见解，我们要把它结合在一起，现在又播一个101年的第二次刑庭会议，原本是想说放在后面的体系在一起讲，但是有同学问到，而且这次可以放一起，我就现在，因为你们这个班都是快考12班，我想也不用什么东西放后面的，能够先讲我就先讲，所以今天我再补充讲义有先发，所以你们拿到电回里面应该还要再加一份。好，101年第二次刑庭会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为了公平正义的维护，什么叫公平正义，他有跟甲说乙说，依照我的习惯，你会说，甲说乙说，好，从甲说开始看，我才不要，依照我的习惯，我要从决议开始看，你们来看第4页最下面这一行。决议在第4页，在page 4，在第4页决议，是我要当先看答案呐、啊，我干嘛先看啰啰嗦嗦的内容？我先看答案，好，我等下再跟各位讲说为什么我的习惯我要先看答案。你们来看第5页哈，就是它的内容在第5页啦，它内容在第5页，只是第4页最下面一句话有决议，那个他没有排版排的哈，就是第4页最下面不是有一行决议？决议的内容在第5页，因为它决议是结论，所以我还有用出理字来给各位来做注记。在第5页部分，你们看哦。他说五罪推定是世界人权宣言，就是2大人权公约啦，我们就把这两个那个人权公约，我们就把以后都把它简称叫2大人权公约，它具有普世的价值，然后也是宪法当基本人权。然后呢，我们在163条第二项但书，在第5页的第2行，不好意思哦，第5页是今天的这个补充讲义 B1 哦，第5页的第三行，他说依照刑法163条第二项但书，法院在公平正义维护应遵循的这些规定，应该要跟161条假官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好，然后以及事后修正154条，好，就是那个无罪推定原则，好，就是要跟我们的2大公约施行，还有速成法的规定，还有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秩序整体相配合，所以这几个实务见解是可以相配合的，好，他就直接告诉你可以相配合啊。好，然后说呢，我们现在有做一些检讨啦，好，然后那你就直接来看就是再往下2行，他说再参酌刑法第163条立法理由，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如何衡量公平正义的维护以及具体范围，我们委由司法实务运作跟判例累积而成，而且速审法是刑说法的特别法，就像土地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一样，速审法是刑说法的特别法。好，他说证明被告有罪，这是假官应负的责任，所以法第6条就告诉我们嘛，而且要这个原则上实质举证责任不是只有刑事提出证据然后基于公平法院的原则，法院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帮检察官尽这个举证责任，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要限缩163第二项但书的适用。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法院职权变成主角，那不就假官的那个实质举证责任就被架空了吗？所以他说，这个公平正义的维护项，在这个结论的倒数3行是重点，好，这是很大的重点。就是如果考出来，你就是要背这句话啦。什么叫做公平正义维护？依照目的性限缩，要以利益被告的事项为限，否则会架空假官的实质举证责任，还有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会变成纠问制度。我不要纠问嘛，所以你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们之前要花时间要学一些原理原则？你如果不晓得什么叫纠问制度，连最后一句话都看不懂。纠问跟弹劾不一样，对，纠问是两面关系。所以他的意思说什么？所谓公平正义的维护，他要怎么样？要目的性限缩，只有利益被告的事项为限。其实你这样看完以后，你的反应是啊，利益被告是这样啊，不就是下面？对，就是我们以前没有这个实务见解，你光看你的刑事诉讼法条文的163条第二项弹书，你看你的刑法160，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弹书的要旨了啊。你看这个条文的全文你翻开你的刑法163条，你就是这一条条文从头这样看完，你看刑法163条第二项弹书，他说。但与公平正义维护或对被告利益有重大关系之事项，条文跟你讲是 or 的概念，所以有些人会以为说，反正是或嘛，我择一嘛，or 不是择一吗？又不是 and， 他讲 or 对不对？他说如果为了公平正义或为被告利益有重大关系之事项，法院应依责任调查证据。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公平正义 跟刑事案件一定是划等号的，因为刑事案件通通都往公平正义，那不就所有的刑事案件法院都要依职权调查，那不是架空了当事人是检察官嘛，检察官有举证责任嘛，对不对？那检察官的举证责任我们在前面已经花很多时间讲过了，这些都在跟你讲检察官的举证责任，你知道这个就跟那种太极的原理一样，就是你想说这跟太极什么关系，那这跟太极原理一样，它不是一边黑一边白，那、你如果黑的变多不是白的变少，所以 你如果让检察官的举证责任变少，就是等于是法院的职权变多，所以法院的职权变多就等于检察官职权变少，这一定的啊，就是互为消长的关系啊，只要一个多做事另外一个就可以少做事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要让这个地方无限扩大，就等于是架空了检察官的实质的举证责任哦，就等于是架空检察官的举证责任哦，那我们这举证责任当然讲的是实质的，不是只有形式而已，所以他现在要干嘛，目的性限缩，条文没讲清楚用目的性限缩，我觉得你们应该不陌生，因为你们民法应该都学得很好，多数的同学实体法会学得比较好，在我们的民法不是有讲到禁止自己代理，今天如果有一个甲他要跟乙订一个契约，他可不可以做乙的代理人来帮乙跟自己签约，我们民法不是禁止自己代理，不是跟你讲不行吗，对不对？禁止双方代理跟禁止自己代理干嘛，就是避免你侵害人家乙的利益嘛，可是在你们民法不是都有学到个概念叫目的性限缩，什么时候 OK？ 我举个例子，假设今天这个甲是郭台铭，这个乙呢是他那个什么，他不生一个女儿叫什么妞妞，怎么两岁就会烫头发，哇，这技术很糟糕，你看我们成人烫头发都会被烫到，那个药水都哦好像有点刺，他那个一定是那种非常婴儿护肤型的那种烫发，那个烫发人家妞妞两岁就可以烫头发了，请问你两岁你妈你老爸头发全部剪光剪好了，连胎毛笔都不想帮你留，那他说啊还要做什么毛笔浪费钱，啊不是啊那什么虎弟之类的，我不晓得为什么，反正就是他不生一男一女啊，反正就假设说他的小孩子一个是3岁然后一个是1岁，他今天可不可以送他小孩子一栋房子，你说这有什么问题，人家是郭台铭啊，对啊，有什么问题，他是儿女的法定代理人，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父母是小孩子的法定代理人，父母赠与未成年子女财产有错吗，没有错啊，所以我们民法不是禁止自己代理，在这个地方我们父母赠与子女是目的性限缩变成是允许自己代理哦，因为这个时候对没有什么不好，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民法应该有学到这一块，因为这是很基本，刚才在讲民法总则嘞，这还没到什么在偏物权嘞，所以我们在一个法理基础上面，实体法有目的性限缩，我成立法为什么不行，反正我成立法我适用法律，但你本来就可以比较弹性，我只是在弄程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101年第二次的刑庭会议，我们也用了我们在刑说法上很罕见看到的目的性限缩，他说条文没有讲得很完整，条文变得很扩大，所以我必须要把它缩起来，我有目的的，所以叫目的性限缩，他说我现在要限缩只为了被告利益的事项，我才可以因应职权调查证据，代表什么，给我的感觉他把这个 or 给他改成是 and 的概念，你这个公平正义要是为被告利益有关的，所以这两个概念是要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条文一样看起来像是 or 的概念，这是实务性的去做限缩，目的是干嘛，代表什么，如果法院帮检察官做事情，我们一直最骄傲的就是我们近代的刑事说法思潮一定是公平法院，这个实务见解它是不是也有出现这四个字公平法院啊？所以我才说原理原则很重要，公平法院出现在这实务见解，什么叫公平法院，就是我们很骄傲的，我们是弹劾原则，我们是控诉制度，我们不是两面关系，法院是中立的裁判者，原告跟被告才叫当事人，对不对，原告包含检察官自诉人，被告就是被告，那如果说你今天应该是检察官的举证责任，好，不论161还是速审6还是91年第四次刑庭会议，现在由法院来帮他做，由法院用163第二项弹书来帮他做，那不就等于是回归两面关系， 法院跟甲方沆瀣一气，然后一起来共同对付被告，就会变成纠问制度，这是我不要的。所以在101年的第二次刑庭会就告诉你说，我们就是不要回复纠问制度，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限缩163第二项但书的适用。这实务经验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经验的。好，这实务经验非常重要。好，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如果有上过别的老师课，这实务经验应该都花很多时间讲。好，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他又整理一下，就是跟这个实务见解相关的其他的刑庭会，就像100年第四次，好，还有在第七页这边有91年第四次，好，所以这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然后呢，那你可能会问我说，哈，啊假说嘞，因为他结论才已说，啊假说嘞，你可能说为什么不看假说？这个就是我要跟各位报告的一个，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的学习方法啦，因为我不晓得你们自己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看很多实务见解，看到后来会忘记实务见解的结论，因为我自己会，你说啊，老师你好像特别笨一点点，啊，不好懂，就是看了会忘，然后看了以后还会忘记到底念的很多学说会忘记你到底结论是哪个学说，因为大家念太多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怕说资料很多，我们念过念懂以后，但是又没办法消化，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觉得我自己的印象是我只要念很多实务见解，假说也说，丙说丁说，我最后结论我忘了哪一说，所以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个概念叫做刻板印象。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不晓得之前课上有没有跟你讲过这刻板印象，就是我自己在念实务见解，我很喜欢用这刻板印象，说这不是负面的吗？就是你可能说刻板印象这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 negative 的一个概念吗？这是一个负面的概念，干嘛用刻板印象？所以刻板印象只是说第一印象啦，你真喜欢这个人，你第一眼看喜欢，你就觉得哎，这个人还蛮赞的。你又很讨厌这个人，一眼看讨厌，他肚子再好，你就是觉得他好像没有很好。哎，是人就是这样啦，好，就先入为主啦，好，就是说，对啦，那讲那么久就先入为主。我觉得你念实务见解要先入为主一下，因为我们是程序法，我们程序法是有答案的。哎，拜托，就假设说你今天在刑事诉讼，你以后当法官刑事诉讼开庭，你连流程你都还有学说，那你的流程不是很混乱吗？所以我们的程序法其实是有答案的，这跟实例法有些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实例法就是说学说一大堆，然后真的是各执己见，每一个都听得很有道理，乍听很有道理，再想也都很有道理，所以你很困扰到底实例法要在哪一说，你只能尽可能去找实务通说跟学说通说，你只能尽可能，但是在我们的程序法里面还好几乎都有答案，那这个答案几乎都是实务见解，如果实务见解有做处理，答案就实务见解，如果实务见解没做处理，那答案当然会有一个所谓学说通说作为基本答案，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程序法是有答案的，你一定要去背那个答案。你选了题一定是有固定答案的，选了题一定有固定答案。那申论题，我们程序法也原则上来讲都有一套操作方法，因为我们是程序法，所以在这边的话，如果说它有个实务见解有个答案，你就是去背答案，所以你不能够去混乱它的答案，你不能够去猜错答案，所以你的第一印象一定是要正确答案。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好像我有些朋友法感很好，为什么我法感就不好？法感这种东西绝对不是先天的。前几天不是有个新闻，就是什么，有个4岁小女孩，她的智商跟那个 Hawking 就是研究那个什么，就是一样也是那种物理的，就是她跟霍金，然后她跟爱因斯坦智商一样。对啦，那种人是以后要去研究物理是数学的啦。啊，我们法律这种东西，法感一定都是后天累积的，先天会法律那也蛮惨的，人生还蛮无趣的，先天会这种东西还蛮无聊的，这也都是后天的啊。所以你这法感是后天累积，那你说你要怎么样法感正确？你可能会说，像我们现在第一次有选择题，为什么有些人猜都猜错？为什么猜都猜错？啊，就是你的感觉比较不好啊，啊，说出来就是一种 feel 啦，就是你那个 feel 比较不正确。那你说那什么叫做 feel 正确？那个也不是先天，你就是在念书的时候，你就让你自己的第一印象是正确答案。所以你如果想要看很多学说，你看完了我们的结论，看完我们的决议，对不对？好啊，那你回来，那再看回来假说乙说，我们的决议才乙说，所以你就看标题啊。那假说讲什么？第一页假说什么？他说什么叫做公平正义维护？假说说不是只有专指被告有利事项，代表什么？乙说都说只为了被告利益的事项，啊，假说不就刚好相反？假说不就指的就是对被告有利不利，法院都要为了公平正义维护都要依职权调查吗？可见他假说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乙说说只对被告有利啊，假说就等于是对被告有利不利都要依职权调查。那我们结论我们不采假说嘛，因为我们就是要限缩，干嘛还要去扩大？我就是要限缩啊，我不要扩大。好，那当然，那你说那你想看理由可以啊，你回去再慢慢看理由，反正他的结论就是这个。好，那结论不能采假说，要采乙说。好，所以以后你再看实务见解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你赶快找决议， 赶快跟他研讨意见，赶快跟他研讨结果，然后看到他研讨结果以后呢，你知道他的解决方式以后，那就知道答案。哎，说啊，我知道答案，我还会再继续念别的啊，随缘嘛。好，对吧，就是假设说，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等一下还会看到有一些实务见解，还有到什么丙说、丁说、戊说的，你要每一说都看很好啊啊啊！你如果只想知道答案的话，你早看决议就好了，这样念实务见解比较快哈，要不然你们时间实在是都很有限，不可能。每个科目都把所有的内容都记得很熟，好，你只能够记国家考试会彰显的，好，这是我一直跟中文同学强调的。如果国家考试你写不出来的东西，你写不到的东西，用不到的东西，你不用花你太多时间念，好，你只要大概知道它的架构就可以。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课本，好，我们的补充资料这份就收起来了，然后以后这份补充资料就夹在，就是你就夹在第一回，然后你也不用再带来了。好，好，我们今天第一回一定会上完。好，我们上次呢，哈，就是相亲人按。泾河管辖看完了，然后建立管辖只有讲一下基本定义，所以我们今天从泾河管辖开始讲起。我们来看课本的82页，好，相牵连案件的类型在第7条，相牵连案件的牵连管辖的条文在第6条。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念一定要先念它的种类，然后再念它如何的合并方式。程序法，你如果从条文的顺序来学，有的时候你会学的不是很好，那不是你的错，那是因为条文真的写的不是很好。照理讲，应该是要先学哪些种类，然后再学这些种类怎么做哪些事情。所以我们在学的流程，应该是要先学第7条，再学第6条。好，一定要先学种类，然后才知道说这些种类你要如何去处理它的管辖问题。好，所以我们先来看82页这边刑法第7条，他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相牵连案件，就是他跟你讲说相牵连案件就是有这4种。第一个，一人犯数罪，这叫主观牵连，好，就像是什么，一人犯数罪，甲打伤乙，甲偷丙，他伤害跟窃盗有没有关？其实没有关，没有什么关，就不同的罪。可是你可不可以一起审判？可以，为什么？因为假如说他打伤乙在台北系数，偷丙在高雄系数。那如果不断的要开庭，那不是得高两边一直跑？所以我们说合在一起啊，其实目的就是为什么诉讼经济而已啊。其实我们目的是为了诉讼经济，就是不要说一个被告好，然后跑来跑去，然后冲庭很多次，然后让大家都没有办法顺利审判。他的目的真的是为了诉讼经济。然后第二个，数人共犯一罪或数罪。什么叫数人共犯一罪或数罪？甲乙一起打伤乙。你可能说啊，这不是一个案件，没有，我们说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加一个案件，所以甲打伤丙是一个案件，乙打伤丙是一个案件，所以这是两个案件，所以这是两个案件，数人共犯一罪或数罪。那说那什么叫数人共犯数罪？甲乙他们俩是好兄弟，除了一起打伤丙，还一起去偷丁，我说啊，就是坏朋友啦，对啦，就这样子，好，就是两个人一起去犯数罪，所以甲偷丁是第3件案件。乙偷丁是第4件案件，这也是相牵连案件，数人共犯一罪或数罪嘛，反正只要有数个人，一定是数案件了啦。然后第3个，数人同时在同一处所分别犯罪，这个我们哈，给它一个简单的名称叫同时犯，就是说他们只是同一时间在同一处所犯罪，就所以他们的牵连关系是很淡薄的。像是什么，甲在 A Club 吸毒。然后因为这些 pub 呢是很好吸毒的一个场所啊，都是会有些固定场所啦、哦、啊，然后呢乙也在这个 pub 吸毒，丙也在这个 pub 吸毒，他们不是约好的哦，假设有30个青少年在这个 A pub 吸毒，然后呢现在检警发现到说，哎，这个 pub 现在有人在里面吸毒了，所以就把它去破获，把这30个我们家给他全部都给抓起来了，请问这30个人有没有一起犯罪？没有，他们个人吸个人的，难道还好东西跟不认识的人分享吗？好东西广告不是说要跟好朋友分享，这几个都好不认识的， 而且毒品那么贵，谁要无偿跟人家分享？好，所以一定是个人吸个人的啊，就是个人开心个人的啊。而且他们吸的毒品搞不一样啊，有是摇头丸，是 K 他命，有是安非他命，有是海洛因，有是大麻，所以他们个人吸个人的，不关别人的事情。可是他们唯一相同的是什么？同时在同一处所犯罪。假设说你今天把这三十五家案全部都抓起来，你一定要一起审判，为什么？因为你拆开审判，诉讼不经济，时间地点都一样嘛，都在吸毒嘛，你顶多只是把他们的人籍姓名改一改啊，然后把他们吸的毒品的内容改一改啊，好，吸的毒品的数量改一改，你是不是一份判决就可以写完三十个内容？你如果分成三十个法官来审判，那不是浪费三十个法官的劳力时间费用在调查吗？所以他一样是为了诉讼经济。所以你发现到说，我们这几种案件类型为什么要让它合并在一起？我们现在讲是相亲案件合并审判，为什么要合并在一起？其实你这样听完后，你真的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方便，就是为了诉讼经济。因为我们诉讼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一样的事情上面，这种感觉我不想你有没有？假设说你今天这三十个青少年吸毒案件，你要分三十个法官来审判，每个案件都要合议审判，就代表有九十个，对不对？每个案件有没有就代表要九十个啊？然后呢，每个法官在审案件都还要再重新问一下啊，你们某年某月某日是在什么地方？啊，犯罪事实都一样，那是不是只要一组法官一次查完，查完以后就把他的人姓名改一改？啊，对啊，就我刚刚讲的啊，反正你就把不一样的地方改一改，基础的事实大家都是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犯罪啊。所以有些时候你去看一些比较大量化的一些公司，他们的一些生产制造过程，它不是都会有那种标准化作业流程，就是我们所谓的 SOP。为什么要有标准化作业流程？假设说你今天是开一个自营的那一种小便当店，然后那你一个中午可能只卖一两百个便当。那你可能就是哦，只要有人来买，按就开始夹三样菜啊、哦，还有一个主菜，然后再一个就看到烧吃帮他吃面之类，就帮他弄。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要生产五百个便当、一千个便当，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人家先预定啊，然后按就开始就把员工都分配好。今天我是夹第一样菜，他夹第二样菜，然后另外再夹第三样菜，然后我就固定一直夹第一样菜就好了，这快啊。哎，我如果一二三，然后再摇饭，然后再放主菜，这样子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你如果案件要大量的吸收，又同质性这么高，就同时间在同一处所犯罪，基础事实一样，你只把人籍姓名跟他们吸的毒品内容改一改而已，那是不是只要一组法官审判就能够诉讼经济啊？这个就很像说我们有很多学校那种什么国小图书馆，他们新建，然后不是要把主管旧馆的书要搬到主管新馆的书，怎么搬？如果请工人，哎，然后国小哦，钱都被校长挨走了，所以都没有钱啊。我们讲哪间学校是新闻讲的？就是我只开玩笑的、啊，就我的意思说学校没钱啊，学校没钱的话，他会请小朋友班嘛？怎么请小朋友班？他跟小朋友说啊，今天哦，你们就跟淘汰搬砖一样哦，每个人哦抱五本书，然后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不可能。他想说小朋友你们大家排排站，然后你们书用递的，对不对？用传递的方法，这样大家就不要动啊，就顶多一两步路这样子拿给你啊。同样的五本书，当上跑来跑去，跑两趟就累死了。你这样用递的，你可以递一百趟吗？反正只是手在那边动而已啊。所以这个就是效率啊。我们司法也要这样，所以我们才会有同时犯。可是你必须要了解，它真的只是因为效率，所以它的牵连关系是很淡薄的。你可能会说这个又很重要吗？我等一下会跟你讲条文的那个例外处理方法，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你要特别去学。因为同时犯他真的只有很经济，犯罪事实其实甚至互不相关，他们只刚好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真的只为了诉讼经济。然后第四种的相亲案件类型是但跟本罪有关常见犯，因为这些伪证赃物个罪，那为什么他要合并审判？其实第一个有诉讼经济一定有，第二个我来跟你举例，他有第二个理由。假如说今天甲乙甲是偷东西的人，乙是嚣张的人，所以一个是窃盗罪，一个是赃物罪。如果他拆成不同两组法官来审判，有可能什么样的情形？甲窃盗有罪，乙赃物没罪，你说 OK 啊？有偷，但是乙没嚣张啊？有没有可能甲没偷，乙没嚣张？有可能。有没有可能甲有偷，乙有嚣张？有可能。但是我们怕的是他判那种情形，甲没偷，就甲窃盗无罪，乙赃物有罪啊，没有偷何来的赃？一点都不脏。所以你如果把它拆成两组法官，会有这种裁判矛盾的情形，你必须要放在一起认定，否则你裁判矛盾啊。一个不认定这个是偷来的东西，一个认定这是偷来的东西却是赃物， 那不是两个裁判矛盾吗？大家认定的事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避免裁判矛盾。所以在第四点这种有关于常见点判定变成伪证、赃物个罪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是有相关的。我们避免裁判矛盾，所以我们要合并审判。好，那我们这个相牵连案件呢？记得哦，你们可能在很早期有听过叫做牵连犯。就在刑法94年7月修正以前，就是95年7月施行以前的刑法，那个施行以前旧法，曾经有个概念叫牵连犯。牵连犯是一罪案件，相牵案件是不是牵连犯？绝对不是，相牵连案件一定是数罪案件。那你说，那为什么叫牵连？人家没说牵连一定是用在一罪上面的这个专有名词啊，他相牵案件只说数罪案件只是有关。他就把它叫相牵连，所以相牵案件不是指牵连犯哦，所以相牵案件一定是指数罪案件，所以牵连案件一定是数罪案件，它绝对不是一案，它一定是数罪数案的案件。好，那怎么处理？在这四种案件类型，你刚刚说反正就两个大目的嘛，一个是诉讼经济，一个是避免裁判矛盾，这两个大目的，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所以请各位回头来看81页，我们的处理方法在刑法第6条。从第六条，很多人看完以后啊，不过啊，诉讼经济法律管辖相牵连案件的合并和法院审判，然后看完以后啊，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好啦，那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呢？我们来看他第六条的处理方式哈，我们把它整理在82页，国字三，82页国字三，条文在第六条，好，只是说第六条文字写的密密麻麻，好，所以你来看82页的国字刮胡三，好，我们把第六条呢整理成这个体系。这个在去年的高考有考到，相牵案件去年高考有考到。我来看相牵案件处理方法，在信属前合并管辖，就是还没起诉以前就可以一起告。好，如果是同级法院呢，可以由合并由其中一个法院管辖，在第6条第1项；不同级法院呢，在第6条第3项。所以你们搭配的看你们刑诉法第6条第3项，刑诉法第六条还蛮长的。好，你看第6条第3项说，不同级法院管辖的相牵案件得合并由其上级法院管辖。好，所以呢，在这边不同级法院合并由上级法院管辖。然后你们再看第6条第3项有个但书，他说但第7条第3款情形不在此限。第7条第3款是谁？是同时犯，代表什么？如果是不同级法院，同时犯需要合并管辖吗？不要。为什么？他如果考成实例题，你要知道他是一个例外哦，在第6条第3项但书哦，他不用哦，因为第6条第3项原则要合并管辖嘛，合并给谁？给上面的嘛，下面要移上去嘛，啊，第6条第3项本文不是这个意思吗？不同级法院管辖案件相牵连，合并给上面的管辖。但书说第7条第3款情不在此限，代表什么？不移送给上级，原因是因为他的牵连关系很淡薄。既然一个在地院一个在高院，那就拆开来啊，干嘛合并？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可拆的，因为我们说真的只是为了诉讼经济，但是如果会侵害到人民的省级利益，你硬要把地院的案子移到高院，那人家少了地院啊。那人家就说，假设说今天甲的案件到高院，乙的案件在地院，他们只是同时犯，他们只是在同样的在 A 炮本里面吸毒，就这样。然后呢，你下面到说好一起抓到，然后乙在地院的案子就移到高院审理。今天我是这个乙，我一定会觉得说什么啊，我不是3级3审，啊我的地方法院判决的。我说没有，地方法院你没机会了，直接到高院了。走，来，然后隔壁就高等法院。然后他说好啊，那我的第一审呢？啊，没啦，你没有第一审啦，因为被合并掉了，很诧异啊。哦，我省级利益呢？啊，谁管你？你不能这样子讲，因为我们但书有管他，我们说牵连关系很淡薄，为什么一定要合在一起？诉讼经济也不能够侵害到人家省级利益啊，所以这是例外。你要去想，为什么第7条的第3款要变例外？条文总让它变例外哦，只有让它变例外，因为他们说出来就说牵连关系淡薄。就是这样子而已，牵连关系很淡薄，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例外。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它就是可以不合并管辖，就把它拆开来审判又怎么样？拆就拆开又怎样？我们不诉讼经济又怎样？诉讼干嘛一定要经济？省级利益也很重要啊。 好，你不能贪快，然后就侵害到人家的审计利益权。好，所以在这部分的话，很多人第六条看不太懂，然后也不晓得背后原理。如果考出实例题，你会忘记第七条第三款是例外，所以你要记得，好，你要记得，好，是例外。好，然后细数以后呢，如果都已经起诉的话，那就合并在同一个法院来审判。如果它是同级的话呢，那就由大家看看有没有办法合议移送其中一个法院审判，是在第六条第二项。那如果大家都没有互相有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形的话，那就由共同直接上级法院裁定，就由上面的来再裁定。记得是共同直接上级哦。什么叫做共同直接上级？怕他考出选择题，你们要知道，有些时候会有陷阱，要直接的上级，要共同的直接的上级。假设说今天是台北地院跟桃园地院，他们的共同直接上级是台湾高等法院。如果是台北地院跟高雄地院，他的上级是台湾高等法院，他的上级是台湾高等法院的高雄分院，就是高院的高，高雄分院。说啊，那他们的高院不一样，对啊，高院不一样，那他们的上级又谁？就跑到最高啊。所以你可能要看他辖区的位置哦。好，他讲的是共同直接上级。有没有问你说他们的上级有可能不一样啊？就他们的第一个上级可能不一样啊，啊，然后再往上只剩最高，那那个铁定一样，因为最高全国只有一栋，所以你早讨论到最高，那原则上来讲，应该也没有再讨论下去的例外了，然后因为最高法院已经是共同了，好，在这边的话你要记得哦，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去找他们共同直接上级法院来做裁定。好，然后那如果是不同级法院呢，一样就是第六条第三项但书，好，就是下级移给上级，但是同时犯因为牵连关系淡薄，所以它变成例外的情形。好，因为他牵连关系淡薄。好，然后林玉嫂是他，其实他的意见很简单，他说第六条第三项整个删掉就好啦。他说既然是不同级法院，就会影响到省级利益，那影响到省级，那就不应该合并啦。好，所以林玉嫂这概念其实还蛮基础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省级利益是很重要的。他觉得只要不同级就不要合并，也不是只有第七条第三款的问题。但是台湾操作上只有第七条第三款喽，台湾操作上只有这一个例外。好，这个是跟老师意见不太一样。好，然后如果说有同学是要考检视官的话呢，哈，你像你们这种考题可能要背一下，因为其实像我记得，你们可以看一下，像是87页课本，不好意思，课本87页最上面这一题95年检视官考题，他就问你说何谓相牵连案件，侦查起诉如何处理，就是问你第六条，何谓相牵连案件？我想通常来讲哦。你们只要看到申论题有这种词背的申论题，因为你们可能最后也会选择考像是不一定是司法官类科，因为像是公告的不是还有很多类科嘛。好，那可能大家后来在报名的时候选择考试，可能有些时候会拆散掉。如果你的考试是不发法条的，你还要背法条啊。当然我们是以律师司法官班为主，所以我们是以发法条的课程来做讲解。那如果不发法条的话，我也有义务要跟你说说，你就说你必须要背法条。所以你看，像95年检视官何谓相牵连案件，就是第七条要背。哎，你没有类型，怎么会何谓相牵连案件？你要把第七条类型背进来。相牵连案件的侦查起诉如何处理？侦查就是在我们82页还没有起诉以前，你可以合并管辖；起诉以后，你就合并审判。条文就在第六条第一项、第二项跟第三项。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叫你背第七条跟第六条。好，就是把条文整理一下，把它背出来。所以如果说是考检视官同学，就是说你是考不发法条的这样子的那个这样类科的话，你记得哦，这个地方还是要背。好，因为其实我们在网上也蛮常考这样的题型。好，所以啊，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看相牵连案件的处理方法。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做说明，来看83页，然后这图形可能要改一下。就是哦，我是画那个粘在一起的那个小鱼的这样图形，然后那你们可能要把它改成那种平行符号。好，假设说甲，好，打伤乙，然后跟窃盗丙，就是我不是原本是画，就是我原本课本画的是绿色的，好，我把它画那样子，啊，你们把它改成白色的平行符号，好，就是因为画小于符号这个意思，等一下会跟我们第二回的案件单一性会有点搞混，因为有一种图形符号代表是有别的意思。 好，假设甲打伤乙跟甲偷丙，好，然后甲打伤乙是在台中，甲打伤丙在台北。好，这时候我们假设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假设都已经起诉，都系署，这时候怎么处理？均系署就合并审判。条文第六条第二项，你说那怎么办？台中地院跟台北地院怎么合并？看看有没有哪个同意啊？他们协调的好，协调好说要给台北，那就台中的移给台北；协调好要给台中，那就台北的给台中。不能协调，由共同直接上级法院来做决定。我想我们这个部分哦，函涉应该自己都会函涉啦，只要知道大前提，应该你都会函涉。就我们之前课程上不是有讲到，我们在推论问就三段论法嘛，你先找到这个问题适用的抽象规定，不论是条文还是学说还是实务见解，你先找到它抽象规定，然后再把这个条文或是学说或实务见抽象规定套入具体个案，得出答案。我们合并审判到第六条第二项，不是还在课本82页这边吗？对不对？系署以后合并审判，同级法院，你看他们有没有同意啊？说好就依照他们说好，也不用这边争执；说不好，才用共同直接上级法院来做决定。然后呢，如果说今天是不同级的话，那当然就依照第六条第三项的处理。好，所以三段我们假定他是同级的，好。然后第二个，他如果都没有系署的话嘞，那就合并管辖，都还没有告，那就一起告。假设说一个是在中检，一个是在北检，那这样大家约好看是要在哪边一起告，条文的处理在第六条第一项。好，条文的处理在第六条第一项。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又有一个相关条文在第十五条，所以请你们这边再加上十五条，然后顺便翻开你们已经做好第十五条，然后说依照第六条规定的案件，可以有一个甲官合并侦查、合并起诉，就是还没有告以前可以合在一起一起查、一起告。他说，如果该管他甲官有不同意的话，由共同之直接上级法院首席检察官或甲长命令一样找上面的。所以他的立法技术就是同意最好，不同意就找上面的。那可能有同学会觉得说，首席检察官跟检察长差在哪里？哦，这个。既然条文来了，我们就不能够留疑惑给你。你们说这首席甲官是谁呀？哈，报纸都没看过哈，听起来蛮屌的哦，因为叫首席哦，你会觉得说好像就好像叫什么旋风，好像就是觉得他是那种就是你会觉得叫首席就是很大伟啦。哦，那其实也要跟各位讲一下，你们在第十七条应该有第一个疑惑了，为什么法官不好好叫法官，要叫推事？所以你都知道。立法委员都在做一些没意义的事吧，这么好改的他们不赶快修法改一改，然后整天再去改一些543的，我们证券交易所的税，我们两股票就这么一点点，现在跟我讲说要课税哦，啊，好啦，你如果 他的方案不是说什么你找不到什么超过300万你也不会被课到啊，不晓得啊，反正那是明年的事情，反正明年是明年再说，反正什么都涨，唯一没涨就走薪水啊，哦，什么 那你可能说那这样该怎么办？你赶快考上啊，赶快出来工作啊，你像现赚现拿在手上啊，你还有办法拖吗？好，所以你看到局势已经变这样子，你赶快去工作，赶快去赚钱，我觉得比较实在。你赶快好好准备你的考试，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就是你再不出来赚钱，未来钱只会越来越薄，钱只会越来越难用。好，所以啊，你看我们在地检署，在高检署，我们地院不是有地院啊，上级不是有高院，同样检察署也有地检署、高检署跟最高检察署嘛。院方是这样，检方也是这样。那他们的首长呢？他们的首长，地检署的首长叫做检察长。高检署每个高检署的首长也叫检察长。最高检察署的首长，他管全国检察官，因为检察官是隶属于行政院法务部的，所以他上下一体，他管的是全国检察官，所以他叫做。检察总长，这个大家应该很常在报纸听到他，你叫黄世明，叫检察总长。那你可能说啊，那首席检察官是哪一位啊？首席检察官就是旧的名词，就如同我们推事指的是法官一样。所以你要去把新旧名词来做超级比一比。以前 在旧法时期，检察长不叫检察长，检察长叫首席检察官。检察长叫首席检察官，检察总长叫检察长。我说见鬼了，所以这个检察长不是这个检察长啊？对，当然不一样。我们在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讲的首席检察官，讲的是地检署、高检署这个旧的人，就是旧的名称啦。啊，现在我们就要叫做检察长啦。然后第十五条讲的检察长，他只是我们像检察总长。反正哦，你也不管条文写什么了啦，你现在就想由他们共同直接上级的首长来做决定啦。哎呦，反正首席检察官现在就是检察长，以前的检察长就像检察总长，所以以前的检察长跟现在检察长不一样哦，不一样。那比如说产的就是一样的名字，居然讲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你看条文这么好改的，为什么他不赶快改一改？然后立法委员都专注一些不用做，就是不该做的事情，然后该做的事情都他不赶快做，其实改这个是很快的啊。就包裹式的把一些法律的名词统一一下，这个对立法委员是很好改的。可是你看那千百年他们都不改，你看这条放多久了，就是见鬼了。你现在如果还看到有首席检察官，那很高龄呢、啊、就是他说哦，我以前曾经当过首席检察官，就哦，那真是有的时候你还会害怕见鬼了呢。真的会这样啊，因为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校是修黄色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学校一进去，然后会有那个停脚踏车的那个停车棚，然后就有同学就说他有一次在晚上自修完回家的时候，然后他看到那个就是在停脚踏车前方，就是有一个女生她牵脚踏车，可她学校是有紫色的，然后她还跟那个学那那她还跟那个女生讲说，哎，我们当时修黄色，你们修紫色的，然后后来之后就我之后那个女生刚好说，不都大家都紫色的吗？然后后来周久了之后，那个同学就有一次在我们学校的那个校史馆看到以前早期的学姐是秀紫色的。我靠，要遇到自己的鬼吗？好压戏啊！哦，所以就说这几十年前了，怎么有秀紫色的学姐？哈、哦，那他半夜出来了，半夜出来牵他的脚踏车，还好他牵他自己，不是牵到同学。这见鬼了！你才会遇到这么古老的人，所以你现在去找首席检察官。多数要用关录音才找得到他，所以这什么烂条文啊？所以你自己要懂得去反映它的连结。那条文不改，真的不是你的错。因为我以前念书，我也想说到底是谁啊？又叫首席，感觉很了不起。我想说不知道是谁啊，检察长啊，这样想就好了。好，然后呢？那如果部分系属、部分未系属嘞？就是假设说今天台中的已经起诉了，已经到台中地院了，然后台北还在北检，还没起诉，还没有到台北地方法院，就是一个起诉一个还没起诉，就是进度错开了怎么办？好，这时候的话，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说要合并侦查起诉啦，所以现在就等于说后面没有系属的台北，他可以选择，对不对？因为是他还没有系属，人家台中都系属啊，他可以选择怎么样？他到台北告。对，他可以选择他到台北地院起诉，然后也可以选择移到台中地院系属，就是他可以选择在哪一个嘛。好，那如果说他选择是到台北的话嘞，那这个叫做。再用第六条第二项合并审判，就是不一样的法院，然后看看他要不要合并审判嘛。然后呢，他如果请台中地检帮他一起递到台中地院来起诉的话呢，他这个时候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第二条第一项的合并管辖，就等于是说他把他的管辖权移到跟原来已经起诉的台中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其实并不特别难啊，就说如果都还没有，那就来得及一起送，那如果来不及一起送，一个已经送一个还没送，那还没送那个人他选择说到底要不要在同一间法院，他如果选择说我本来就是台北地检署，我本来就上台北地方法院起诉，那这时候就由台北地方法院再跟已经起诉的台中地方法院再来协调，看看要不要怎么合并关系啊。对，能够同意一给其中一个那就 OK， 不同意的话就有共同直接上级，那不是回归刚刚的讲话合并审判。所以诉讼是流动的，它是浮动的，它是灵活的，所以你不用特别去死背答案，你只要用操作规则来做处理，这样就好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去年一百年高考考要考，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题目我来不及那个 编在讲义里面，所以这个不好意思，就是忘了把它编进去。所以因为我们应该有同学会考高普特考嘛，去年一百年高考在第三题，刑诉第三题，高考刑诉法跟民诉法合出一科，这是法制的考题，这是法高考有分法制跟政风啊，这是法制的考题，然后法制是刑诉跟民诉合在一科，所以刑诉两题，民诉两题，那民诉是一二题，刑诉是三四题，然后呢，在刑诉的第三题哦，他出的题目就是我就没有每个字都写，我就直接写他题目要旨啊，就是说甲哦，窃豪宅哦，他去偷人家家里的，好，然后乙要求分赃哦，他偷完以后，这个乙就说这个赃物我要了，要求分赃，然后与甲争执哦，就甲就说我这么辛苦偷，你干嘛来跟我分？好，好钢材不要给你嘞，然后所以甲持小刀刺伤。就走刺伤，然后伤势不重，就走一般伤害。好，然后甲警告乙，好，如果对外张扬，然后就要对他不利，要断他手脚。这很有趣，这题目很实务哦，就是我们一般听到的，好，你也甲别人讲，我就要甲你断下骨手，哈，就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这题目这样写啊，断其手脚。然后乙不甘受到伤害跟恐吓，所以呢，向警察告发甲窃盗，然后提出告诉伤害跟恐吓。故事是这样，然后警察就把案子移到台北地检署。他的问题来了，好，他说试问，就是他给你一个故事，然后最后才问你说，请问检察官对这三个案件可否一并起诉？法律依据为何？他问你法律依据，就跟你讲说条文，你要知道在哪里啊？他说如果案件都在法院审理中，已撤回伤害告诉，法院审理已撤回，法院应如何处理？好，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处理的是第一小题，对吧？第一个问题，针对三个案件可不可以一并起诉，法律依据为何？我刚好把它写在那边边边。现在呢，有一个假窃盗，就是依照我们上次跟各位报告人说，你在解实例题，看完题目边看就要边画图形，这个图形算简单了。甲有一个什么窃盗，对不对？三个零三个一无所谓啦，都侵入住宅了，好，三二一，好，因为跑团就说好歹，好，三二一就加上窃盗，好。然后呢，他第一个有偷东西。第二个，他刺伤乙，伤势不重，所以应该是二七七普通伤害。然后呢，还跟人家恐吓，就是说你如果要到处张扬，会对你不利。所以呢，他也有刑法的305条的恐吓罪，对不对？这三个事情是一件事还是三件事？看起来是三件事，你可以偷。不要打伤别人，也不要恐吓，你可以刺伤他，也不要再顺便给他撂下狠话，你这个都是你可以选择，这没有绑在一起的啊。所以这是三件事情，代表什么？一人犯数罪，对不对？它就是我们第七条相牵连案件的第一种类型，怎么处理？依照第六条处理。所以这个题目答案就是。相牵连案件就这样子，你说解完，对啊？他说，对这三个案件，题目就跟你讲三个案件喽，就是我这个黑板上题目一定都有，我甚至还浓缩，因为题目还有一些滴滴扣扣的一些文字叙述。他说这三个案件就是一人犯数罪，可不可以合并起诉？可以，法律依据就在第六条。他如果现在还没有细数，那就第六条第一项合并 管家，如果已经系数跑到不同的法院，不过题目没讲在不同法院，所以你就直接讲第六条的解决的那个规则就好。如果不小心跑到不同的法院了，这时候还可以合并审判，反正操作标准在第六条，所以第一小题答案就只有第七条跟第六条，只要找到相信案件，你就把第六条、第七条拿搬进去，答案就出来了。那至于吼、哦、引证到伤害，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因为伤害是告诉男人之罪，所以撤回告诉只要在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撤回告诉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我们稍后还会再说啦，讲到程序的单元还会再说，只是说现在让你知道，在第一审的言辞辩论终结前是可以撤回告诉男人之罪的告诉。哦，那这时候法院就会下不受理判决。那你看，我们其实高考考的题目还蛮简单的，并不难哎、欸，其实并不难哎、欸。你就说啊，这个是高考法制考题，其实高考法制的考题，因为它没有方法条，所以反而是基本概念它会考比较多，因为不方法条它还考得很难，那就很过分了。好，所以在这部分的话，你们可能如果在今年七月还有要考高补考同学的话，哈，你可能班上说像这些程序该背的，你还是要把它背熟一点。好，然后呢，再请各位同学拿出我们的选择题。去年一百年律师一试的第45题。好，这边只要有相关考题，我就这个单元讲完，我就直接说了。选择题跟设问题，我都直接说。哦，就是你们看完这个单元的内容，就直接做考题。因为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说考题要放最后做，我觉得不要。我觉得考题是你找这个单元看完，就要马上做这个单元相关的考题了。哦，就是你如果题目要最后练习的话，你到后来你会就是你一定都会忘记练习，然后每次都只是一直念书，可是却不想忘记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个一百年律师一试的这个题目本哦。第一试的第45题，在我们这个题目本的第七页，45题第七页。他说：“甲向高雄地方法院自诉乙丙丁共同背信。”好，所以就是乙丙丁对甲背信，他们犯背信罪，而且有28条共犯关系，哈，共同背信。好，然后乙丙分别涉及在台南、屏东、台南、屏东。然后丁在高雄，然后现在甲他跑去哪边告？高雄。然后答案是什么？你说啊，就这样啊？对啊，题目就这么短，你们手边都有题目吗？然后答案 A， 高雄地方法院可能合并管辖 ，A 就对了。为什么？这个是第七条的哪一种相信案件类型？诉人共犯一罪，第七条相亲案件的第二种类型，对不对？法制申论题考的是第七条的第一款类型，律师考的是第七条第二款诉人共犯一罪的。所以我才跟你们讲说，条文是抽象的，选择题会考实例题，你图画出来就诉人共犯一罪，不是吗？诉人共犯一罪可以怎么样？相亲案件的处理方法第六条，现在细数了没？啊，不是都到高雄地院了，起诉了，对不对？所以就合并审判，就合并在高雄地方法院。啊，反正啊都已经到高雄了，那就直接合并啊。好，就是可以直接合并啊。好，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A 是对的，然后 B 他说高雄要对乙丙律师管辖，说不用啦，就一起啊。他既然都管了，就三个一起管。然后 C 不受理啊，这也不对啊。第四个什么依状管辖，这个也不用理他，因为 B、C、D 就完全不相干啦。就我们这边其实目的要干嘛？就诉讼经济啊。反正他们犯的是一罪啊，诉人共犯一罪。当然，案件是三个案件，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是一个案件，可是他们是共犯一样的事实，所以一样的事实，为了诉讼经济，我们就一起管。好，所以答案 A 就是说一起管啊，你不用再把别人不是辖区在我的被告的部分要把它移走，这个就不用了。好，所以这个题目其实还蛮简单的，我只能说，就很多同学说，哎，可是问题是乙丙不是住在高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以原就被嘛，大家会觉得说现在被告是乙丙丁嘛， 然后一鸣不是住高雄，那为什么他们也要去高雄？我们说谁叫你要跟其中一个被告是在高雄的人一起犯罪？对，那你本来就是跑远一点啊，好，这没办法啊，因为我们的相亲案件的处理方法就是这样子，好，就是为了诉讼经济。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先看到这里就好了。然后我们以前国家考试的申论题比较喜欢考牵连管辖跟竞合管辖，就是我们上周讲竞合管辖。然后在我们律师选择题跟司法官选择题，你发现到说牵连管辖跟竞合管辖都有选择题出来，对不对？竞合管辖我们在上周已经讲过了。好，所以你发现到说这个地方的话，它都会考实例题哦，都会考实例题。好，它才不会笨到说一个申论题，然后条目挖个洞来问你。好，老师一定会变成一个故事考你，所以你念书还是要灵活一点。所以其实你们平常只要用第二次的读书方法，其实第一次就 OK 了，因为第二次的读书方法就比较灵活一点。好，就是有些人会以为说考选择题是不是要死背条文，其实反而不是，它考的也是条文的灵活运用，它考出来也是一个案例来考你，它也是变成一个简单的小故事来考你。所以你们的学习方法应该是一样。然后我还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说你们要念完一个单元就要做这个单元相关考古题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一直要祈求自己把所有书念完，但是你书念完跟你会不会去练习，跟你能不能抓到这个单元的重点，其实是两件事情。你不要告诉我们念了那么多管辖，结果考最多的就是竞合管辖跟牵连管辖，就每年几乎都考固定的重点啦，所以都是差不多的重点。那这就是我一开始跟各位同学讲的八十字法则。所以如果说你们现在手边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补习班的辅导教科书，不见得是本班，有可能你习惯用的是他班。其实当然我们在课堂上一定要推荐本班哈，啊，只是说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啦，这个我知道哈。然后那我自己比较习惯哈，练习的考古题是那种有分章节的，因为我们有一些类科的考古题书是有分章节的。那我自己那时候在准备国家考试，其实我对民商法琢磨的比较少，因为那时候准备研究所考试是准备刑事法，所以我民商法就几乎没什么在念，就读大学看过而已。然后我那时候在准备民商法的考古题，就是我就觉得好麻烦哦，就书都已经懒得看，都已经看不太完了。然后我要准备考古题很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一定要一边看书，然后一边看这个单元的重点。所以有那种分章节的考古题，我就是只要看完这个章节，然后再看这个章节相关的考古题，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章节国考就是考哪些内容，就是你很快的从考古题你就可以看到八十二字法则。那当然就是你可能说，可是好像没有每本书都有这种分章节考古题，那因为这个当然没有办法那么好编，所以不是每个科目都有老师在编。那但是我自己本身我很喜欢用这样的考古题书来做练习啦，我觉得在当年对我来讲还蛮有帮助的。那当然你可能说这种分章节考古题它的你答好不好，我跟你讲，你们在做补习班的考古题的时候，不要只是死背补习班的考古题答案，因为你只是死背答案，那你跟看书有什么两样？你一点练习效果都没有。我有个同学，他当年是司法官榜首，我们刑事法组考司法官榜首算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基本上民商法有一半的科目是跟国考老师一样，刑事法跟公法可能只有三分之一。那我们那个同学，他当年，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一百分制啊，就是每科目都一百分制，不像是你们现在有的科目两百分，有的科目几百分。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科目都一百分制哦。然后有啊，我上礼拜电梯就是要回去的时候坐电梯，然后就是有个学生跟我同一辆辆电梯，然后我说啊，你们现在真的很辛苦，要念国公。他说老师，你的年代没有国公。我说真的没有考国公，好像好不可思议啊，你是古早时期嘛。就这几年才有国公啊，那我年代是真的没有，那是选修不是必修，所以当国考是没考到没有修。我们的年代真的才不用去背那什么海域什么嘞，哦，请问在黄金美丽号杀人算国际公法啊？有啊，就是前一阵子我跟一些公法组的学生，他们展示很有趣。我不晓得同学有没有看过那个老师的 Facebook， 因为我也不特别打广告，因为那老师 Facebook 的那个粉丝高达2000多人啊，真是吓死人了。然后就是他们在讨论说，如果在黄金美丽号杀人，那算什么哈？到海盗杀人，我想说，可是应该依照万国公法，这应该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抓到这种海盗罪，应该任何国家都有，应该都有审判权吧？然后他们讲说，那如果说是跟那个变形金刚有关的呢？我说为什么跟变形金刚有关？他们就讨论到说，变形金刚到底是不是人？我说啊，外星人算不算？然后就说，哎，他如果不是人的话，为什么能够在第二集跟美国政府订立行政契约？好像是哎、欸。然后来之后，还有学弟说，对，第三集还被驱逐出境。天哪，好像是。然后他们说，那如果在航站情缘呢？就是无国籍之人，就好像我不晓得你们有看过那电影。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是国际难民， 他整个在机场跑来跑去，他不能够出去，因为他并没有国籍。嗯，就航站警员的故事啊。好，所以啊，原来你们现在都要念这些，好辛苦啊。我们那年代还好不用。然后我们那年代就是每科一百分啊，就是基础科目考一考而已。然后我那同学民宿考87，一百分民宿考87，你知道这是多了不起的事情？每一题一样什么21分、22分、23分，凑7分，还差几分？21分，对。每一题满分是25分哦，他都可以激进考满分哦，而且是刑事法组考民事诉讼哦。然后我就说，你民事诉讼怎么可以考87？他说，我怀疑你是当年都应该民事诉讼榜首吧？他说应该也是。你要怎么吓一跳？我刑事没87，民事我87。然后啊，我就说，那你民事怎么念那么好？就是很奇怪，我们当过刑事法组，为什么你民事念特好？然后他就说，没有，我就看一下考古题。我说看考古题，他说很有用。我说那你是怎么看？他说我都看附录。我说啊，就我们班内考古题书不是前面是一题题目，然后啊，然后下面不是就是答案，然后答案乐乐等这样子，好，答案还翻好几面，这样一题给你写好多面，其实事实上你根本不会写那么多。然后呢，题目答案，题目答案完了以后，后面附录不是有专门的都只是考题吗？好，假如说是100年，好，第一题、第二题就走考题，好，第三题走考题，好，然后99年的司法官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就考题。我说附录只有题目哎，他说对，我就看题目。我说啊，看题目超没 feel 的啊，因为题目你刚刚看完就有什么感情吗？他说不，这个才是重点哦，因为他说，因为你看考古题不是说看题目背答案而已，你说看题目背答案，那跟你念书什么两样？你就看教授就好，你看，哎，你都看题目，你看题目就是要透过练习，透过练习来得到纠正的效果。他说他就是看后面附录，然后就打大纲。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会练习考古题，可能一题会写个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啊，你如果一个小时要写考古题，你可能只写一两题。然后他用打大纲，他就说，后来讲打大纲，我就写第一点有什么重点，第二点什么重点，然后他有什么概念，然后有说有什么小概念，就打大纲。他说他一题稍微打大纲早5分钟。所以同样的一个小时，人家用这种方法来练考古题，一个小时可以练12题啊。啊，你如果每个字从我写到我，一个小时人家都练2题，但是你可能会问我说，每个人都这样适用吗？我跟你讲，前提是你是会写申论题的人才这样，因为有些同学可能现在。就是你可能2年班，你现在正要开始学法律，你说我连申论题都怎么写都不会，我怎么打大纲？那你一开始还是要读法典纲的，好好的每个字都写过，你才知道自己会不会写。那至于申论题会不会写，我跟你讲，你不用。就假设说你现在是大学法律系的本科学生，因为我知道，因为像我们现在二学生就可以考律师，所以可能有的是本科生，有的不是。如果你是法律系的本科生，你需要期中考、期末考都已经考过申论题了，我不相信你不会写申论题。你说，可是我每次都不会写，那是因为你肚子没内容，那是你没念书，你不是不会写申论题，你只是没东西可以写，你就赶快把东西念完呐、啊。所以你不是不会写申论题哦，而是你书没念的时候，你没东西写。就像说你什么时候会写作文，你过了3年级就会写作文了，你只是写的好不好而已啊。你只是因为没有什么加减几句可以用，所以你每次都不晓得要怎么去写它。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已经念过书的同学，你是今年要考的考生，我相信你应该是有念过了。那你念过的话，你现在就用这种打大纲方法，就是你要去冲那个量，因为你本来就会写申论题，你只是没有内容可以写，所以你要去冲那个内容，你要去冲那个量。那你说，那这打大纲我怎么知道对不对？啊，前面不是有答案，所以我同学他就是打完大纲以后，然后反正就是花个20分钟就把这一年度考题大纲打完，就不用每个字都写，因为大家都有念过书的人，好、哦，就是都有念过法律课程那个学习课程的人。其实你应该申论题你会写哦，然后现在就说他打大纲，然后差不多一个年度打大纲就差不多就了不起20分钟，到时候大纲打久一点，4题写完你也30分钟而已啊。然后呢，然后打完大纲后再回去看前面补习班的你答，然后再看看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内容是你漏掉的，就是你只要去盯着你漏的就好了。你只要盯着你会忘记的地方就好，你只要盯着你错的地方就好了。所以他如果后来发现到说，原来我在这边少了一个第4点重点，这个真点没达到，那你就用红笔盯正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到时候复习，你只要复习你的错误就好了。那当然，我知道有些同学说，可是我的程度没有办法打大纲，那我是不是前面考古题我念的用划线的？可以，因为每个人的学习方法本来就不同。我现在讲的是说，你如果现在功在弦上了，你今年8月马上招第一试了，10月就马上第二试了，你可能没有很多时间，你想要冲这个量的话，你就用考古题去打大纲。然后像我们同学，他那时候民宿几乎，你看4题都能够拿20几分，可见 它就是没有 loss 掉的部分，它几乎每个针点我打到，而且都打得很好。所以你今天如果时间有限，因为我们刑事法组很大念民法、民诉、商事法都没什么时间，那其实我们没什么时间，他能够做到这样，我相信这个方法应该是对他来讲有用的。哦，所以你自己要调整。那当然你会说，我是两年半，我现在开始学习，我要打大纲吗？我说，啊，那你从头到尾写一遍好了。每个人不一样啦，我只能说每个人学习方法不同。好，只是说我们这个班应该都是同学是今年的考生，好，都是今年你要考的考生。那你现在就是要去冲那个量，然后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面。有很多人考你，就是每个字一定要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字，然后方法写三题，然后都是一样的单元，然后三题的答案都差不多。啊，你花了一两个小时才，班上说啊，原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只要花二十分钟就可以做到的效益，你干嘛一定要反复做一样的事情？我就是反复的事情在做哦。你不会进步，就很像说以前就有人说过一句话，说你如果想问我说十年后的你会怎么样，那我想说你如果每天都只问我十年后你会怎么样，那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十年后你就是现在的你，你没有改变，没有进步，一定是现在的你啊，难道你会有多什么多丰功伟业？所以你要努力，要改变，你要珍惜你现在现有的时间。好，所以如果说你一样的时间都在做一样的事情，那才是进步幅度很不大啦，效益不高。好，而且你们现在念的科目那么多哈，不像是我们以前哦，才不要什么 BCom 什么东西的哦，我们以前也不用念证交法。你说哈，你的年代没证交法，你干嘛那么压抑？是一百年以后才有考的啦，只要是99年以前的考生都没有证交法，好不好？哦，所以不要这样子就觉得我很老，就是真的啊，99年以前大都没有哦，一大都没有哦，就是你们现在才有没？好，我们再来看好83页指定管辖，所以你们现在选择题哈，要知道他出题的那个习惯哦。纵使是选择题，有可能会变故事考你。好，我们的相亲案件的那个牵连管辖跟竞合管辖，我们看到两题选择题都是用故事来考出来的。好，我们再来看课本83指定管辖，他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好，有直接上级法院以裁定指定案件管辖法院，第一个事务管辖法院有争议，第二个管辖法院精确拿无管辖权而没有管辖法院，第三管辖区境界不明，导致不能辨别有管辖权法院。然后或者说案件不能依土地管辖规定来定管辖，这时候由最高法院裁定指定管辖法院。好，那这个就是由最高法院裁定管辖。好，所以原则是有直接上级啦，然后另外由最高法院。好，然后第八点移转管辖，这个比较基础啦，第九条比较基础，第八点移转管辖，他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直接上级法院以裁定将案件移转于其管辖区内原法院同其他法院。好，第一个是由管辖的法院因法律或是境界不明，不能行使，第二个有管辖法院因为法律或事实不能行使审判权，哦，然后第二个是有特别情形，哦，有管辖权的法院，哦，审判会影响公安难起公平。那可能很多同学会很怀疑说，什么样情况叫做因法律不能行使审判权？像是因法律不能行使审判，就像是我们上次讲的，如果说这个法院法官很少，全体的法官都回避掉了，啊，那就真的是没有人可以行使审判权，因为大家都回避光了，因为有的法院就是人比较少嘛。好，然后什么叫因为事实不能行使审判权？就像是921地震倒塌，就是法院因为921地震然后整个倒塌了。好，那当然就是事实，这个地方的法院已经不能够再审判，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的案件疏散给附近的法院来审判，这个就是没办法的事了。那可能同学看完第八点一段马上说，哎，那这样的话，那什么是我们刚刚83页讲的什么管辖区境界不明，什么指定管辖？什么叫管辖区境界不明？因为有人说啊，地界不就管好好的，土地是不动产又不会动，偏偏我们台湾的土地是动产。你说啊，民法告诉我的不动产叫做土地地基地所，为什么决定动产？因为我们台湾会土石流，会山崩，所以我们的土地真的，因为我们是地震带的一个小岛，所以我们的土地会因为地壳变动会挤压，这你们都知道吧？好，这个地质学应该你们距离高中比我还近，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我们的地壳会变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画的地界是那个行政区域的地界，难道你看到那条界限吗？啊，最好是哎，说地界我看到就在那一条，没有，那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行政划分呐，所以这个有可能因为板块的变动，那个划分有的时候会长得不太一样，有时候会多一点点，有时候会少一点点，那这时候该怎么办？那这时候就只好用指定管辖，没办法啊，因为事前的划分没有办法去处理啊，因为地壳变动啊，这时候就只好用指定管辖。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像我们台湾土地政策还蛮严重的，就是假如说你是文化大学的学生， 然后按住宿舍，然后有一天一觉起来，哎，梅川大学的宿舍怎么在隔壁啊？因为土石流了，啊，阳明山怎么留下来，然后留到这里来？这个很夸张啦，哦，这很夸张。我每一直说我们的土地会变动的，就是我们真的有这种情形。有的时候你在丈量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少了几平方公尺？没办法，我们地壳会变。所以像你说什么东京、西京，像我之前我去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时候，他就有一条铜线，就跟你讲说铜线的，就是说他就讲说每个游客都是这样子，然后说他就讲说每个来格林威治天文台的人一定要一脚站在东京，一脚站在西京，然后中间要隔那条铜线。然后我说那这条线，他说没有，这个只是要给你们观光客看的，好给你们看。说这线就这一条，我说那真的这条线吗？他说傻了，没有，那就是他可能想说 stupid girl 哈，然后他就想说。他们想说啊，拜拜，公公，说这条线只是我给你们观光客来拍照用的，哪有这条线？所以你说那个线呢？你说啊，那个嘉义不是有一条是北回归线的碑？那个只是给你看的哈，拿来给你 take a picture 的哈，它不是来给你说真的有这条线。所以我们的地界真的是很抽象，真的会有这种情形。以后你从事实务工作，你有遇到不动产案件，有没有说同样一片土地哈，十年前照量跟十年后照量，真的会少一点点嘞？其实你都量得很精准，有时候会落差一点点，因为地壳会变动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地震地震板块的这种小岛国家。好，然后那我们回来看八四一，像我们这种移转管辖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一般的管辖权法院是从无到有管辖权法院，可是移转管辖它通常是怎么样？是从有到无。原本有管辖权，那因为法律不能行审判权，或事实不能审判权，或是原来的法院继续审判会影响公安难其公平，这时候我们就把有管辖权法院的案件移到无管辖权，好，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哈，就是跟从无到有不太一样。好，然后在国之官湖山这边哈，有个小问题，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移转管辖，法院在接受移转管辖申请以后，可不可以继续审判？那法院的行为是否合法？我们说法院还是可以继续审判，然后继续审判还是合法的。好，这个在我们刑法第十一条我讲了，不过是比较基础的条文嘛。然后无管辖权跟管辖互助哈，在刑事诉讼法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这个你们做，劳请你们自己再看一下。我想我就不多花时间去赘述这些内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诉讼主体，我们的法院都讲完了，因为法院的话来讲，管辖就是考移转管辖跟迁移管辖，权利跟身份严重都差不多。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当事人，好，我们的诉讼关系、三边关系法院讲完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当事人喽。好，所以请各位看九十页课本第九十页。好，我们当事人案件呢，在公诉程序里面，当事人是检察官跟被告。好，然后在自诉案件，当事人是自诉人跟被告。好，然后那检察官做什么呢？好，检察官做的工作包含实施侦查、提起公诉、实行公诉、协助自诉、担当自诉，还有指挥刑事诉讼裁判的执行。好，然后被告的话呢，就是他在每个程序他的名称会有点不同啦，在警察询问的时候可能叫犯罪嫌疑人，然后到检察官的时候就叫被告。好，然后如果是执行的人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就是受判决人或受刑人。好，然后在这边的话，你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当事人的那个诉讼能力，这个选择题有考，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还要特别讲一下。我们来看课本第九十一页。好，什么叫做当事人能力？他只是说能够做刑事诉讼法上当事人的法律上能力，就是能够做诉讼主体的这种一般能力叫当事人能力。如果欠缺当事人能力的话呢，这时候法院就要预知不受理判决。那当事人能力是否具备？好，这时候是以起诉时为准。好，那我们说我们来看303第一款，在刑诉法303第一款说，你如果告的人是不对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起诉程序违背法令规定。所以这时候要依照303第一款下不受理判决，起诉程序违背规定，就是说今天当事人的能力不具备，这时候叫起诉程序违背法令规定，这时候要下303第一款不受理判决。你要知道怎么处理，因为这个选择题有时候会考得比较细。好，那我们来看所谓的当事人公诉案件，检察官一定是有当事人能力嘛？好，所以在检察官的部分，你们就直接打勾就好了。难道你会觉得检察官没当事人能力吗？说以后我当检察官，我纵使被监护宣告，也要继续当下去。不用了啦，赶快退休了。好，赶快退休，赶快让新的人考上。其实我知道你们现在最期待的，你们现在最期待的是奇怪，为什么之前当不退休，然后每次当考都是有这么一点点。好，所以你们大家都觉得很难过 不是以前不是有一句名言叫什么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你可能想说，哎呀，检察官、法官如果逐渐凋零，就赶快退一退，好，赶快把名额让出来，这样子每年都是考70个也不是办法，录取那么少。所以检察官有没有当政能力？一定有。他如果没有的话，那赶快告老板香，所以就打过就好了。强官没有，这个是事实问题的。然后被告有没有当事人能力？这边民事说法跟刑法不一样哦，你要特别注意哦。自然人，只要有人格的自然人，当然是有当事人能力，当然他必须是要有人格的这种啊。好，那如果起诉以后死亡嘞？假设他起诉后死亡，你说，哎，我们的权利能力，人的权利能力是不是重于死亡？想死亡的话，那就没有权利能力了，所以他就等于是303条第一款起诉程序违背法律规定，要向不受理判决。错，因为他起诉的时候还是活的，起诉的时候是活的人，起诉并没有违背法律规定。我们讲的是起诉后死亡。那如果起诉后死亡，那你说那继续判，给他有罪，吼、哦，那最好是以后你当打官司的话做噩梦，人家都死了，给他判有罪，请谁执行？请阎罗王帮你执行吗？所以这时候我们说，好好好。人都死了，啊，就算了，好，我们一切要放下。所以这时候下33第五款，被告死亡的不受理判决，一样是不受理判决，但是不是第一款，是第五款，因为他是起诉后才死的，起诉的时候没有错，起诉时没有违背法定程序。好，所以这时候要下33第五款不受理判决。那如果是欠缺责任能力呢？就是没有有责性，这个你们司法应该都会吧？就是今天被告要犯罪，必须要构成要件，干到法性跟有责性啊。他如果精神责任能力，他如果是不能辨识，他的精神状况到达完全不能辨识的状态，那这时候该怎么办？依照刑法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就是完全精神丧失啊。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你说，那没有责任能力，不是要给他无罪吗？所以也不是不受理由，他欠缺能力是要给他无罪判决，对不对？所以如果说自然人他欠缺责任能力，他是无罪判决啊。所以在这边的话，他不是当事人能力啦，这个是实体问题。所以他死亡跟没有责任能力是两件事哦。好，这第一个自然人。第二个法人，请问公司可不可以当被告？可以，可是公司会坐牢吗？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那个行政区域的地界划分，就是抽象的划分，公司是一个名字，所以公司没办法去坐牢。所以今天在法人里面，原则上他没有犯罪能力，所以我们也不认为他有当事人能力。但是呢，例外的情形，我们有两罚制。什么叫两罚制？今天公司犯罪，我们并列他的代表人姓名，可以一起处罚。也可以是被罚金呢、啊，对不对？那记得哦，公司不会做犯法的事情，因为公司只是一个抽象集合，是公司的人。你说偷空公司资产也是人，不是那间抽象的公司，所以你要处罚法人，要并列代表人姓名，才具有当事人能力。如果我告公司没有并列代表人姓名，代表什么？起诉程序违背法律规定啊。这时候就是33第一款的不受理啊。好，所以法人是可以当被告，但是法人不会做坏事，是他里面的自然人才会做坏事，所以你要并列代表人姓名。非法人团体，你们在民事诉讼法上非法人团体有异议，在我们刑事诉讼法上非法人团体没有异议，所以非法人团体不会变被告。好，非法人团体不会变被告。然后第四个是政府机关。国家一定赢，绝对不会输。国家怎么会当被告？我说刑事啦，刑事。你说民事国赔哦，那个有可能。我说刑事哦，政府机关不会当被告，所以他是以承办人为被告。如果国 国家做错事，是那个承办人做错事，所以是以承办人为被告。好，所以既然承办人是被告的话，国家不会是嫌疑人，反正国家也不会坐牢。就政府机关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他在实际法上没有犯罪能力，也不会当事人能力。所以你说，如果说公务员贪污，那是公务员自己的问题啊。以前我有一个学校办到一个案件，他说哈，就是那是一个公务员贪污贪污案件。你知道现在公务员素质多高？那个公务员贪污哈，也是非常的谨慎，然后非常的具有那个，反正就是他贪污得很仔细啊。然后就是从证据资料调出来之后，他还做一个列表，他写说哈，就是第一个帮忙贪污案件，第二个、第三个，然后这样子继续下来。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当事人是谁？哈，帮 A 贪污，帮 B 贪污，帮三贪污。然后什么工作进度？好，就是他帮忙到什么程度？然后还有是啊，这个收费了没？啊，这个收了，这还没收。好啊，然后最后一个一定要留白，然后这样还可以备注，还可以注意一下说这个人是神经病，这样子不要帮他。类似啊，我不知道，就反正就类似。他这个清单你知道吗？犯罪收的清单。然后为什么这个清单会被找到？就是因为就。以后大家如果有从事公职的机会，你会知道说，你们公家单位一定会给你一台电脑。啊，这年头谁工作没电脑？一定有给你一台电脑。然后后来一台电脑，因为你公务员的电脑绝对不可能说一开机马上就进去了，一定要输入账号密码。然后输入账号密码进去以后呢，好，账号固定了，就是你可能会有啊，叫什么那个颜色。好，正常来讲都有那个黄色资料夹，一个一个夹子嘛。好，然后当然有些时候你会有那个这个可以上网用的。啊，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用 Chrome 或是用那种 Firefox， 或者说 Apple， 我用那个 Safari 啊，无所谓，反正可以上网的。然后或者说你用那个两个小人格，然后转就可以跟他 MSN。还说现在 MSN low， 然后过了就可以讲用 Line， 好了，你现在用 Line， 或是花式 APP 哈，好，就是你，花式 APP 好像有点 Line 可以，花式 APP 不行。好，反正就是会有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呢，就从其中一个黄色的资料夹里面呢，还挡名嘞。导你写伪造文书资料夹，就这公务员哦，你说他平常念书一定是很认真，才能够连犯罪都这么盯紧啊。然后呢，一打开这资料夹，哦，见鬼了，好，非常完整，好，居然自己把清单做得这么完整。然后呢，然后来之后，那个案子后来到我学长手上，就公务员贪污案件，然后被政风查到，然后当然已经起诉到法院了嘛。啊，然后后来就我同学，然后后来我学长就问那个被告，就那个公务员，说这个证据资料有没有争执？你自己做的有没有争执？然后被告说有争执，啊，大家一听啊，争执理由是什么？他说这证据没证据能力，啊，心里面想说你大概走了，你是说没证据能力，你做这么完整，然后后来之后就他说没证据能力，好，那理由呢？哈，你说法官要很有耐心的问他说，你主张这证据没有证据能力，理由何在？哈，然后后来说被告讲过取证程序不合法。然后后来之后，我就想一听啊，为什么会取证程序不合法啊？说一下理由哈，心里面会觉得有点扯，到底什么程序不合法？然后但是既然你是被告，你有辩护权，好让你说。然后被告就说，单位政风未经他同意，侵入他的账号密码，看到他电脑里面的资料，所以取证程序不合法，侵害隐私。我是见鬼了，政风要监督你，还要用账号密码，你就是以后哦，你们是办公电脑要小心一点，还是说在座你们有目标是要考政风的，那你可能想说，我自己在做政风很清楚啦，我看你们每个人电脑，我找一个 button 按下去，我马上就可以看到你在干嘛了。你整天在跟人家 MSN， 整天在那边上网网购，那我知道啊，只是反正你网购他也不管你啦。可是如果你弄这种东西，当然他要去抓啦。这单位政风看你的东西还要跟你问账号密码。那不是很 low 吗？怎么可以这样？好，他一定是要一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监控你所有的行为。所以你跟政风讲说他没有账号密码，整天进去，我跟你讲，那个你的电脑账号密码是要防什么？防你自己的。说干嘛防我自己？防你不要老年痴呆忘了自己的账号密码。要不然你说政风看你的电脑，人家干嘛用账号密码？他是防你的电脑不要被一般的外人入侵或什么的。单位看着一定会有那种资讯系统，是一个监控就可以知道你在干嘛的。好，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没问题的嘞。好，就是公务员贪污，这已经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啊。那当然，就每个人贪污那个狡辩的理由很多啊。那真的抓到哈，通常他们都是躺着人赃俱获，就啊完蛋了，然后赶快认罪，赶快把犯罪所得赶快吐出来。那像这种 白痴的答辩方法第一次听到。好，我说哇，正风没有经过我同意，用我账号密码看，就看我里面的资料。然后我说啊，所以学长他不是真职委，但我说资料假的真实性，他说完全不真实。他做这么完整，对不对？而且你把 ABC 叫来啊，叫来一问，还真的确有此事啊。好，那这个烂掉了、啊。而且说真的啊，其实原则上来讲，真的会抓到上法庭，一定是监控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要以为哦，反正我这一次我就说不是这样就好了。我跟你讲，他们已经监控很长一段时间，一定是我的监听电话什么前置都已经查得很清楚了。所以你搬到说像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公部门的一些弊案，那个铁定都是情资查得很完整的。哦，不要以为这个只是那种冰山一角，他那一定是查得很清楚，只是最后一刻才要把他擒获的。所以以后你如果当检察官的话，你不会笨到打草惊蛇吧？抓到一个小小的，你就赶快去闹，一定不会。就擒贼要擒王，你是要抓到最后一刻的。哦，所以原则来讲，他要去否认那个真实性，其实很难否认啊，一定有什么监听电话啊，那些全部都已经查出来。好，然后呢，好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司法官议事的选择题啊，怎么又有了？对呀、啊，有了有了。司法官议事的选择题，考题补充的第一页，在我们第一次上课不是有发什么考题补充 Q1 Q2， 然后我不是跟各位同学讲说，考题从 Q1 Q2 其实是一份的，就是他如果编的跟律师的考古题一样这么的方便就好，他给他拆两份，所以我自己是回去用订书机把它订在一起了，要不然好凌乱。就在第一页的第37题。好，因为我们这个班原则上来讲，尽可能一试二试的考题，我们就一起讲哦。因为多数同学还是会怕第一试啦，因为第一试还是要刷3/2，所以你第一试还是要知道说他出题的那个习惯。你看这题目好长哦，对不对？这题目好长，第一页第37题就是考题补充 Q1， 我们第一次上课发的这一份，他说法人甲公司董事会决议顺利取得公共工程的承揽契约。向承办工程发包公务员以行贿300万，经甲官侦结，以甲公司法人为被告，涉嫌违背职务的行贿罪提起公诉，法院如何处理？好，以公司为被告，你看到选择题这么长，有的讯息有意义，有的讯息没意义。像什么没意义？他们取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共财产，这关我什么事？那个你就不用去理，你只要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行贿，所以他犯罪。他的 keyword 这句话的。这个题目的重点那句话就在第二行，甲公司法人为被告提起公诉，就这样。他问你，乙公司法人为被告提起公诉，法院该怎么办？正确答案是第二个 B。哎，后面有附答案，所以你们不用顾着抄答案，知道理由比较重要。那为什么是 B？ 他说，法院应当以被告甲反公司不具当事人能力为理由，认为甲官行为程序违反法律规定1303第一款而不受理判决。理由为什么是这个？因为他只有以甲公司为被告，有没有并列代表人姓名？没有，所以他如果没有并列代表人姓名，就是公司不会犯罪，公司不会有当事人能力，公司不会去坐牢，所以你要并列他代表人，就是这样，选择题就是这样。然后那你可能问我说，那为什么不是 A？ 都跟你讲不受理了，你还想要 A 公司行贿有罪判决？啊，是谁做了、啊？把公司抓去做了、啊，想就怪嘛。然后你说，那时候不是 C？ 好、哦，因为在这边的话，我们讲的是说，他连人都不适格啦，他是签约当事人能力。所以你看，这个在我们的91页课本，它体现在哪里？它体现在当事人能力哦。B 跟 C 只有差在当事人能力跟说明能力啊。我们这个问题是，他连当事人都不是了，有当事人能力才有说明能力啦。好，所以他连当事人都不是，所以 C 我们也不用管他。然后 D， 因为甲公司没有犯罪能力，所以甲公司都无罪，那是不是更可笑？那、啊、既然他什么都不是，你干嘛给他有罪无罪？好，所以在这边的话，选项 A 跟 D 本质上就是没什么逻辑啦。所以这个选项答案就是 B 啊。啊，你问我为什么 B？ 啊，就是刚刚讲的理由。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程序法比较无奈的一点是，你知道了就会选，不知道就是不会选。有些时候是可以推出来的，可是你推出来要有基本程度才推得出来，你没有个基本程度推不太出来、哦、像这种题目是没有基本概念，有些时候你会不太清楚为什么答案是 B 了、哦、好，然后我们到这里看完以后，我们再看说明能力。 好，他只是说能够在诉讼行为上为有效诉讼行为。好，那告诉人，好，如果是自然人的话，哈，有意识能力，那当然有诉讼能力。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他是不是未成年人，这个在所不论。好，只要他有意识能力，那就有诉讼能力。然后法人的话，以法人名义代表人代为诉讼行为。那被告的话呢，哈，原上要有意识能力，他如果没有意识能力的话呢，就是还要停止审判。好，依照刑法294条规定，如果被告整个精神状况不好的话，甚至要停止审判。然后在92页这边，诉讼自诉程序，自然自诉人有当事人能力，好，那就有诉讼能力。好，法人的话呢，好，欠缺法人的名称，律师不受理。欠缺就是有法人名称，欠缺代表人，这时候我们必行并补证，不补证准用303第一款不受理判决。要并列代表人姓名没有的，就是303第一款。那因为自诉程序自己没有的条文，他用343条说我准用公诉的，所以你就用343准用303第一款。好，然后非法人团体，你在后面打叉叉，非法人团体在我们刑说法上没有意义，非法人团体在民说法上有意义，在刑说法上没意义。好，这是比较特别的。好，非法人团体在民说法跟刑说法它的概念不太一样，在我们刑说法没意义。好，然后刚好当事人讲的段落，那我们接下来检察官那个检察官重点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比较快。然后我们比较大的重点，我们人会讲到被告跟辩护人的地方，所以我们第一回课程重点其实到辩护人讲完，原则上来讲就课程就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会带到第二回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一定会带到第二回。好，所以如果你比较晚进来的同学的话呢，我们今天有发第二回讲义，还有一份很重要的101年第二次的行政会议，不过内容讲完了。好，所以你如果没听到，自己跟别人补充一下，好不好？然后那个书记也很重要。好，所以刚刚没听到的话，你回去自己也把它看熟。好，好，那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好了。